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试练习题，因为马上就要迎来46级考试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a translation practice exercise for CED level 6.And the content is kite.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46级里边的6级翻译练习题。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风筝。其实46级的考试啊，虽然这些选题好像貌似只为46级而准备，但是在雅思的考试中，这些话题它都可以去当成素材。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唐装啊，还有呢这个中国节，是吧，雅思里边类似的考题呢有这样的，就是 Describe a traditional clothes or outfits of your country， 描述一个你们国家的传统的服装。那其实之前呢大家想半天好像也就旗袍可以说一说，那么唐装其实也是可以说的，对吧？那如果要是描述一个 artcraft， 或者是描述一个 a gift you have received， 你所接到过的一件礼物，那你也可以去说中国节，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题材呢，就是即使是考这种海外考试的国际性考试的同学，你也可以要去多多的积攒啊。那今天的这个风筝可以用来去说什么话题呢？在雅思考试里边出现过，What did you play? What was a popular game you played as a child? 你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啊？那你可以说我放风筝，然后你再讲一大通关于风筝的事情。那今天的46级考试里面，风筝是这样介绍的。 中文是这么说的，他说风筝是中国的一个发明，被赞誉为现代飞机的先驱，它为科学的发展和飞机的生产做出了贡献。第一架飞机的形状就是根据风筝造出来的。中国最早的风筝都是用木头做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至少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纸被发明后，人们开始用这种新材料制作风筝。早期的风筝被用于军事目的。据历史文献记载，那时候的风筝尺寸很大，有些大到足以能够把人带到空中来观察敌人的行动。 哎呀，好先进呢，感觉是吧？ 哈、啊，我感觉当时的高科技啊， 绝对是你飞到空中一看，敌人的阵营啊，有几千匹马，有多少个箭啊，这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是把人给放到天上去啊。 其实这有点像目前的这个现代的这个伞翼滑翔，是吧？这个滑翔这个运动、gliding 啊 ，G-L-I-D-I-N-G， 啊，那你这个人。如果它的这个风筝足够大，是完全可以用风筝带的飞起来。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风筝是中国的一个发明，这个发明呢就用 invention 啊就行了。你也可以用 innovation 啊 ，innovation 也是创新的意思。被赞誉为，那就是肯定是被称为好呗啊。飞机的先驱，先驱可以用什么词呢？你可以用 pioneer。Pioneer 也可以说是用 forerunner， 也可以用 prototype， 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雏形啊 ，prototype 啊，这几个词都可以啊。Forerunner 呢是 forerunner。 double N-E-R, 就是由这个 for, before 的后四个字母加上 runner, 跑步者，这个整个的单词放在一起，就是跑在前面的人啊，跑在前面的东西，所以这个 forerunner 也是不错的词。好，那这个发明就是直接用 invention, 那四大发明就是 the four ancient Chinese inventions,他为科学发展和飞机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做贡献就是 to contribute to something, 你也可以用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啊，都行。那你也可以说 to contribute, 就是最省事儿的一个。然后呢，他说再往下，最早可追溯到，又出现这个追溯了啊，你可以用 date back to, 啊，你也可以用be traced back to, 都行。战国时期，战国呢英文是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rring, W-A-R, War 是战争，双写 R 加 I-N-G, Warring State Period, States 就是各个州，战国嘛，它就是有好多的小国放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国就是一个 state, 那一堆的国就是一堆的 states, 然后 Warring States Period, 首字母都要大写，专指战国时期。好，这是这里边用到的几个，那我们现在逐字逐句的看一下。第一个句子，风筝是中国的一个发明，被赞誉为现代飞机的先驱。 他说 The kite, a Chinese invention as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 aeroplane. 哎，不错啊， be praised as forerunner, 就是被称作被赞扬为一个什么东西。好，那你也可以是用别的版本，我们之前谈到的词都可以用。接下来呢，它为科学的发展和飞机的生产做出了贡献。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eroplanes. 好， aeroplane 这个飞机你用 plane 也是可以的啊。那 aeroplane 的拼写方法是 A-E-R-O P-L-A-N-E, 啊，就是 aeroplane。 好，他说呢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production of aeroplanes. 第一架飞机的形状便是根据风筝造出来的。好，那形状是根据，有的人说那我就索性说 the shape of the first plane。 好，那比较委婉文雅的说法是 The first plane was shaped after. Shaped after 就是跟在什么后面啊，以那个为前提。Shaped after the kite. 啊，第一架飞机是原型啊，形状是根据风筝做出来的形状。那么 shape 做及物动词呢，就是弄成什么形状的意思。 嗯。 好，接下来他说最早可以追溯到至少2000年的战国时期。 他说的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风筝。 追溯到战国时期哈、嗯、The earliest kites, which are made of woo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ver 2000 years ago. 哎，咱们说到追溯这个词呢，其实之前好几期节目呢也谈到过追溯怎么用这个英文说，有很多词组跟它搭配哈。 好，一会儿我们再看到句子里面怎么去变。 追溯。 好 ,be traced back to, 可以 date back to, 都行。指发明之后呢，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新的材料制作风筝啊，那你可以用这个After the invention of paper, kites began to be made of this new material. 啊，你也可以直接说，later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paper, then kites are made of paper. 或者是 paper is used, 或者 paper was used, 都行。好，接下来呢，早期的风筝被用于军事目的。Earlier,Kites were us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你也可以直接用 earlier kites were used in warfare 也行。Warfare, W-A-R-F-A-R-E、嗯、放在一起啊 ，warfare 就是战争，那就是用于军事目的啊。据历史文献记载啊，那你可以用 according to。Historical records 你也可以用的话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那除了用这个 historical records， 你也可以用 archives， 档案记录，就是文献记载的意思。好，咱们来看这个版本。 Historical records say that， 据文献记载，那时风筝的尺寸很大。你要用 records say， 那你就直接后面加宾语从句， They were large in size。 你也可以说 The kites in earlier times were made really large，有些大到足以能够把人抬到太空中。Some were large enough to carry men up in the air to observe enemy movements， 观察敌人的行动，就是观察敌人怎么去动，就 observe the enemy。 那载着人的就是 carry men。 好了，那么这一个翻译的这个对仗的呢，我就说完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一样稍事休息，我们再来去扩展一些这个词汇。好，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讲解一下今天这一段选自于六级翻译练习题的段落。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就是第一个句子的处理方法哈。其中刚才念的这个版本里边呢，就是风筝是中国的一个发明，它直接把它用一个同位语去展示这一块内容，就是 the kite, comma, a Chinese invention, comma, 然后 has been praised, 被誉为。那除了用这个方法呢，你也直接给他一个句子，那你就说 the kite is an invention of China, 或者 is a Chinese invention, 然后 and is praised as, 这样去用两个并列的句子去说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再去变换，比如说 a Chinese invention the kite has been， 就是句子的开头直接用 a Chinese invention。 这个用法的特点呢，就是 invention 这个放在句首的名词，它是修饰主语的，所以说呢它就是修饰 the kite， 那就可以直接用 a Chinese invention the kite has been praised，这是也是一个不错的句式。那么被誉为，除了用 has been praised， 现在完成时用这个被动的语态用 praise 这个词以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再换其他的词，比如说 has been known as， 或者是 has been called favorably， 你要是被称赞，你可以加上 favorably 这个副词，被认为是飞机的先驱。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 aeroplane 或者 modern plane。 那你也可以说 is praised 或者是 is referred to is known as the prototype of modern plane。 好，所以呢这是几个不同的版本，就用上我们之前讲解的时候说的不同的单词。他为科学的发展和飞机的生产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一部分呢，你可以用一个现在分词的结构，而不是说单独给他一个句子，那就变成了，因为他是接着被赞誉为现代飞机的先驱，然后紧接着就是逗号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你是逗号 contributing to 对， 就是它是用一个现在分词作为一个伴随性的 非谓语， 对，非谓语动词结构来去处理，为科学发展和飞机的生产做出贡献。Contributing to 或者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eroplane、这都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就虽然在原文中它是另起了一句，但是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紧凑简练，这样就不给它单独一个句子的篇幅。好，再来，第一架飞机的形状便是根据风筝造出来的。那这里边呢你可以加上 particularly speaking， 就是具体而言。那么承接之前呢是笼统的概括做出了贡献，然后呢底下具体举例子。那除了用 particularly speaking， 你还可以用 specifically speaking、你也可以用 precisely speaking，还可以用 exactly speaking。 对 啊，那你这个 speaking 你也可以都省，直接就用 particularly exactly precisely、还有呢就是 这些前置的 specifically 引出这个细节。对，细节就是第一架飞机的形状便是根据风筝造出来的、那么说它这个形状，好，这个根据风筝造出来的，那你可以说呢 the shape is based on the shape of the kites。The first plane was built with the shape based on kites. 这样去说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说 the shape was, the first plane was designed with, the kite as its shape. 也行。就是这里边有不同的说法，你只要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好，接下来呢，他就说呢，随着这个纸张的最早是由木头做的the earlier kites are made of wood， 最早可以追溯到至今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 and it can be traced to over 2000 years ag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用同位语去表示也可以你用定语从句也可以。It can be trac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was over 2,000 years ago. 也是没有问题的。纸张被发明后，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新的材料制作风筝。好，你除了说 after the invention of paper, 你也可以用 upon the invention of paper. Upon 指的就是 up on。 对， up on 就是恰巧在那个时候一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样了。 比如说我一毕业我就开始在这个岗位工作了。那你就可以说 upon graduation, I have worked, at this position. 对，那么在文章中呢他说纸一被发明，人们就开始用纸作为新材料来制作风筝了。因为风筝原来是木头， 对 吧，木头是很重的，然后突然出现纸张了。 一下又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哈，在这个性能上，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个 upon the invention of paper, paper has been adopted 或者 was used in making kites。这个材料被制、被使用、被用于，那你也有好多的方法啊。你可以说 it is adopted in， 你也可以说 it is applied 啊，被应用于，你也可以说 it is。Taken as the material for kites. 这样一来呢，你这个句式和词汇也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早期的风筝被用于军事目的刚才我们说用的是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e earlier forms were us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你除了用 military, 你也可以说 it's used in warfare.就是 warfare 你也可以说 it is applied in military activities， 这也是行的所以呢这样这个用于军事目的也有不同的版本。据历史文献记载，那时风筝的尺寸很大你可以说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 你也可以说as described in historical archives archive 是档案的意思，A-R-C-H-I-V-E 然后复数 S as described 或者 as shown 或者是 as illustrated 都可以。 As described in historical archives, the size of the kites at that time was extremely large 啊，这个尺寸大，就光说大这个词，我们也来复习复习啊。除了 big， 你还可以用 large， 你可以用 gigantic， 你可以说 the kites were gigantic。啊 ，gigantic is spelled as gigantic， gigantic 这个尺寸大是吧？ Gigantic， 我想到 giant， 嗯， 这个是巨大的意思， 没错。 那么 gigantic 就是 巨大 的 形容词，是吧？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如果你想秀一下你的词汇，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要秀词汇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大这个单词去多多的施展。哎，话说什么人是这个判卷的老师呢？判卷的人呢都是高校的英语老师，所以呢你不用怀疑他们的词汇量啊，他们的这个词汇量都相当的大，你就是尽情的去发挥。好，有些大到足以能够把人带到空中来观察敌人的行动啊。那刚才我们念的是 some were large enough to carry men up in the air to observe enemy movements。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 some of which， 这个用定语从句接着前面的这个 kites 啊， some of which are so large that they can take human beings up in the air to observe the activities of their rivals。 那么敌人除了用 enemy 也可以用 rivals， rival 加 s 复数，the activities of rivals 就是敌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动向啊，他们都在干什么。好，那你也可以呢再用这个除了用 observe 观察，你也可以用 check out 啊，去查看，你也可以用 inspect， 也是可以去查的啊，这个去看考察都行。那么除了用 so that 这个句型以外，你也可以再换一个句型，比如说 the kites some of which were so gigantic that they mad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be carried up， 这样去说也行啊，他们使什么什么成为可能啊， they mad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be taken up in the airin order to observe, to check up the activities of their rivals.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把不同的版本又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也就是说翻译呢它不是仅有唯一一个正确的答案。写作口语也是如此啊，好多的人根据他自己的词汇水平还有对于这个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会显示出自己的那个版本。那我们看一看自己你们在什么水准上，看看你们的语言质量如何啊，都可以去发挥。那么另外一个学习的方法呢，就是你去查一下 Wikipedia， 比如说这个 kites， 你用英文去查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 kites 它的来龙去脉还有一些相关的词汇，是吧？比如说放风筝用的动词是什么呢？是 to fly kites 啊，而不是说什么 put 什么这那的，是吧？特别土，也不是 drive。有的同学说：“老师，我用 drive 开呀。” 那你又不是骑在风筝上面， 就所以就说呀。 所以其实 fly a kite 其实很形象，就是、你把它放飞了， 没错。所以这时候 fly 呢这个词呢，它就是个及物动词。那像这样类似的词，都是可以在你去查这个英文的对于 kites 资料的介绍的时候能够看到的。那你要是说这个风筝被放，这个被动 fly 的被动过去分词又是什么呢？好多同学又得想一想，哎呦 fly flew flown F-L-O-W-N， 所以说 kites can be flown，这样你就可以去说了。关于风筝的考题呢，以前也出现过啊，好多的这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呢，我觉得风筝这个题材真的是可以仔细的去查一查，然后呢，你阅读，并且呢，你把生词都去抄一下、记一下啊，然后自己去练一下复述。那么，不管它风筝这个题怎么出，你都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应对。好，那我们今天呢